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雷光波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昨天开始，徐悲鸿上百件精品原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名为《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是国内外第一次围绕徐悲鸿美术主题创作进行的全方位策展，也是徐悲鸿美术精品近十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示。展览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18件，既有徐悲鸿最为后人熟知的《愚公移山》等代表性巨制，也有徐悲鸿为创作《愚公移山》所绘的画稿与素描，以及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马》《诗》《鹰》等作品。昨天，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最大的看点当属宋元明清的花鸟画作品，以陈荣、沈周、徐渭、蓝英、郎世宁等书画家的花鸟画精品为代表。笔墨当随时代，弘扬新金陵画派精神江苏美术采风作品展昨天也亮相中国美术馆，展品既有傅抱石、亚明、宋文志、魏子熙等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的真迹，也有2016年江苏美术采风团重走万里路的29位画家的精心创作的作品。昨天开始，仅仅是速写叶前宇个案研究展系列之一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览从其近6000件作品当中挑选出180幅，呈现自由式速写。北海公园团城正在举办冰鉴老北京的冬季运动文化展，清代史料描绘的冰溪图、30年代的北京晨报、图画时报留存的化妆滑冰大会影像等上百件展品，跨越150多年历史，讲述了老北京冬季运动的历史。展览将持续到3月2号。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新闻。2月10号之前到农业展览馆可以赶老北京年货大集，现场除了各种吃食之外，一些老北京的小玩具也备受推崇。同时今天开始到2月11号通州土桥年货大集将在永安购物广场一层举办。近日身着清朝八旗勇士战甲的冰溪演员在太液冰面飞驰，拉开了北海公园冰溪表演周和老北京冬季运动文化展的序幕。据了解，市民游客可以在北海公园荷花湖冰场滑冰、打冰球、溜冰车，同时欣赏传统的冰溪表演，全方位的体验老北京冬季运动的传统文化。东城区中小学生冰雪运动系列活动昨天启动。据了解，目前东城区中小学已经建成了3块仿真冰场，另有2块仿真冰场正在建设当中，今年有望投入使用。今年铁路春运将于2月1号拉开大幕。昨天，中国铁路北京局公司发布春运运输方案。春运40天，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3250万人次。今年，北京三大火车站在春运期间将增设32条刷脸通道，旅客进站将更加快捷便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4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低温天气持续中，夜间的体感非常的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双休日期间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27号夜间到28号的白天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较前期略有回升。平原地区白天最高气温-1到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8到0-9摄氏度。总体看来，双休日期间的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气温比较低，外出需要注意防寒保暖。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周六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又到周末了啊！一到周末呢，大家在家里边待的时间呢就会相对的长一点啊，所以呢，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您家的一些问题。各位好，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我们俩呢，今天聊一些脚踏实地的事儿。 哎，这还真是脚踏实地啊！ 哎，这个特别关键，在家庭装修里边，这个应该属于面积最大的。 哎呦，面积最大，我得想想是哪儿呢？ 猜一猜，你琢磨琢磨， 猜对有奖吗？ 可能会有的，就是地板呢， 啊， 对不对？ 哎，地板真的是啊，脚踏实地，而且面积确实在一个家里面确实是不小。 哎，而且呢，现在这个就是买地板，就是选地板吧，这么说，大致有两种选择，要么选瓷砖，要么就选木地板。 没错， 今天咱们先不聊瓷砖，把瓷砖放一放，因为冬天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木地板给人的感觉会相对的温暖一些， 更舒服一些。 就是地砖吧，感觉有点凉飕飕， 冷冰冰的。 哎，夏天看着我觉得还行，冬天还是木地板看着比较舒服。但是木地板虽然它叫木字啊， 但不是木头做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分的还挺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木地板。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北京叶之峰装饰材料的顾问啊，马海峰，海峰，欢迎海峰。 哎，大家好，第二次来到这个节目，给大家聊一聊咱们家装修材料木地板。 对对对，今天咱接地气儿啊，不要紧张，我们聊的就是木地板啊，这你太熟了啊。关于木地板，我觉得你经常接触客户啊，肯定很多客户对这个也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啊，现在可能大家对环保就要求非常高。 没错 没错没错。 你要说到家里边比较大的一块用木料的，那可能就是木地板了。 对，怎么说呢，像木地板这边是在你在家的时间，可能每个人在家的时间除了上班时间，在卧室的时间是最多的。尤其是这个地板可能跟咱们接触时间更长。 对， 睡觉的时候啊，或者在屋里待着闲的时候啊，躺在床的时候，可能地板是咱们接触是最多的。 肯定的。 对，脚踏实地嘛，人不能飘着嘛，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没错。 而且家里边比如有小孩的小朋友的、 哎， 他经常在地板上爬爬来爬去， 没错没错、 保证干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板能不能达到环保标准，这又是我们考量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咱们先说说吧，说到木地板，现在市面上怎么分呢？有没有它比如有什么复合地板，什么强力复合地板，什么实木复合地板，纯实木地板，好多，这都是怎么分的呀？ 怎么说呢，就是地板呀，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三种。 对，第一个就像咱们所谓的强化复合， 强化复合地板， 对，它这个强化复合地板，它的名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把木头啊、木屑或者说木段给它打碎，打成细的小木屑，然后再压制， 啊，压制而成的木地板， 对对对，加胶，然后呢，这是第一， 等会儿还要加胶啊。 得有胶，否则它木头没法压制 啊，粘不住是吧？ 没错没错， 这有点跟做那个牛轧糖似的 啊，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吧， 是吧？ 有一些有 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往里一掺和，它得用那个牛轧糖是用糖嘛，做成粘合剂。 嗯、 这个呢是拿胶做成粘合剂，然后压制成一个板的形状。 没错，没错， 这叫强力复合地板。 强化 复合，强化复合，但这个可能是环保有问题，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啊。还有呢， 第二种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叫做实木复合。 哦， 实木复合呢，其中又分两项，第一种是三层，一种是多层。 那肯定多层好啊。 怎么分吧？就是、 哦、是吗？ 多层呢是用九层以上，它一层一层的压制而成。 哦。 然后呢，三层就只是三层，就是 压三层， 压三层，对、嗯，每一层要刷一层胶。 那九层的话，是不是就要刷九层胶？ 对，要比三层要刷很多。 哎呀，那可能还是三层。 听着特别像是蛋糕，你听着九层，那木地板九层那得多高啊？ 嗯，是这样，就普通的都在15.5厘米。 啊啊，15毫米嘛， 薄一点的呢？ 再薄的话就是没法、 就最低限度是1.5厘米， 对，它也 可以再厚点， 就是这会儿咱们不提品牌啊，跟品牌没关系，一般的话都在15厘米左右，因为再薄的话它 不是15厘米，1.5厘米，15厘米，你们家层高多高啊，真是踩高跷呢，1.5厘米， 1.5、 啊、一般都是这样， 15，我们叫做专业叫做15毫米，就是提的是毫米，就是15。 嗯嗯嗯， 好，这个咱先过去，先把分类说完了。还有一种是不是就是实木， 就是 纯 实 木，就是这是纯木头了是吗？ 对，这是从横切面上咱们能很明显的看得到，它就是一块木头， 嗯， 只不过经过咱们的抛光也好，或者是经过咱们工艺而成，就把做成是木地板 啊，就是把一块木头，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参天大树啊，把它弄下来之后呢，锯啊锯啊锯完了之后呢，经过抛光什么的，它就成为了一块木地板了， 对， 就是一整 样的。 不，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实木地板它也有厚度， 嗯， 它会做成就把压制成， 嗯，相同厚度的， 相同厚度的。 哦，那这么看来啊，咱们还是从环保来说 啊， 我觉得肯定是用胶少的实木的， 纯实木的 最环保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九层的和这个 三层的哈， 和那个 强化复合 的那个，我觉得差不多。嗯、可能最环保、相对好一点的，是不是那三层的实木复合会好一点呢？ 嗯，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内、就是咱们现在聊天所谓的环保，是指在单位你平方米之内或者立方米之内，它的甲醛的含量。 甲醛的含量。 对，不是说我的强化复合地板， 嗯， 或者说多层实木复合就不环保， 嗯， 不是这样，它只是在这单位平方米内或者立方米内，它释放的量能达到不伤害咱们身体， 嗯、 或者咱们那个达不到这个度。那对身体呢就没有就是 以甲醛为主要考量单位， 没错没错， 是吧？ 它就是一个释放量， 这个跟胶多与少好像关系也不是特别大，是吗？ 对对对，不是，因为甲醛呢它不是一个能闻到的，因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 嗯， 咱们有些时候闻到这个有味道呢，不是说甲醛，它只不过是咱们所谓的氢气或者胶。 哦，他说的，您说的那胶是这个粘这个地板的胶吗？ 对，粘合剂，或者说咱们像那个橡木的，咱们刷胶都会有那种胶。 哦、嗯， 好好啊，一开始可能咱先进入到了一个理论层面啊，就是说这地板怎么分呢？大致是这么分啊，比如说那强化复合， 嗯， 这个呢就是你把那木头打碎了，等于怎么说呢？就是拿那边角料啊， 对， 最后啪啪啪给它压成一板儿啊。第二种呢，实木复合，它也是，但是它薄的许多，它用可能不同的木材几层给它压制完了，通过胶啪压成一板儿。实木是里边最好的，是一根木头啊，然后它也是通过一定的技术， 嗯， 成型成一块儿啊，这大致是这么分。说到地板，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问题啊，问题可能也不在这个，就比如说是环保的问题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铺完了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裂缝了，什么鼓泡了， 嗯， 变形了，这是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不着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慢慢跟大家说。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三种地板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选制的时候、选购的时候会有问题，说我到底选哪个好呢？我想选一个 这样啊，我跟浩洋，咱俩就当买主。 行，没问题，我特别愿意干这。 咱预算走。 行，你给我多少钱？ 你自己有多少钱吧？ 我没多少钱。 浩洋是属于没多少钱的 啊。 你愿意在地板上付出多少？按平米算，每平米多少钱？ 每平米的话，几百块钱。 大几百，小几百？ 大几百，小几百呢？ 小几百，四百。 四百行吗？四百 啊！ 哎，四百， 我要高一点。 嗯， 我觉得那实木的肯定贵，是吧？而且我对木头很喜爱，我喜欢没事盘点串什么的。 嗯， 我希望能把它养的能传给我的子孙后代。 哎呦，你就大方点，来450吧。 我打算800的。 哎呦，多我一倍。 800购买实木吧，我觉得是啊，不知道啊， 够了，足够。 来，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啊，咱们先说，如果从价格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强化会是说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或者大众接受比较多，因为强化符合它的，先说一下它的优点吧。 嗯， 其实它的优点呢，就是咱们耐磨， 耐磨。 对，耐磨耐造，就是家里的、无论老人呀或者小孩，滴上点水呀或者落一个重东西的、 啊、明白 这些都没问题。 嗯，挺好啊， 不心疼。 嗯， 没错， 是吧。 嗯， 对。然后强化地板一般的价格从100左右到200到300左右、再高的可能就是一般都在这儿了。 那等于浩洋出的这每平米300多能买一非常好的 强化符合， 强化符合 进口的， 用进口的， 你听见了吗？哎， 可以， 耐磨耐造， 哎呦，好，那我肯定要升级了。 对，像您那个，就是刚才咱们谈的800左右，像是就可以纯实木了。强化和纯实木之间还有一个实木复合。 对， 实木复合呢，一般也是从200多以上，因为它跟这个价格呢，跟它木种有关系， 木头的种类是吧？ 哦、 那就可以价格。像国产的可能就是普通的木头，如果是像价格高一些的呢，就是呢一般都是进口。 哦，就是200起，实木复合是200起。 对，200左右。 那像 100多的那种纯实木复合，那就 稍微有点便宜了，是吧？ 对对对，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对，咱们 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商家人家打折啊，人家做活动，这咱不排除啊。那如果像800多，我是不是如果要买实木复合，就能买很好的了？还是我这个就建议您都出到800了，还是买实木的吧。 是这样，这个800块钱左右，确实咱们基本上的实木都可以了。像咱们国产的好多，像进就是国产的，像我不提品牌啊、有几个品牌咱们都没问题。 嗯， 然后像 没事，你提几个都没问题。 哦，就像咱们所天阁，就是公司这边、因为我是公司的啊，公司这儿和天阁，他们有好多的这个可选性都比较多。因为它是专门做实木的，那在实木里，就是他们的品牌是从纯实木呀，比强化要强，比实木比实木复合的， 实木复合啊， 对，要多的，像几种，他们的价格是从400到500，这样起步，可能800就可选择性就比较多了。 那像他比如800的话，如果说我们铺纯实木的话，一般会选择什么木种呢？ 这里的木种就 随便挑啊，金丝楠。 金丝楠， 金丝楠就有点 黄花梨， 就有点烧了这个。 咱们这就是像您说这两种都是在更大的价格、 还得贵点、 真有铺金丝楠的呀。 首先这像这种珍稀木种现在有，也不是在国内，都是从要进口了 啊，就从国外进口进来的金丝，那也行啊，我的天哪。 价格要确实很高。 那是、 我觉得你说拿金丝楠拿黄花梨铺地板 有点太作了哈。 对，我觉得有点。 哎，那现在一般的像就咱先价格也放一边，就像800多的我选择实木的，一般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木头？ 像咱们在这个价格区间里头、像 橡木， 项目也有，或者说一般都是像北美的这一种，北美红橡啊，或者说是咱们那个像张子松的这种，这些都有。 看来可选的不多啊，反正只能保证是实木，但可选的不多。刚刚咱们说了好多都是缺点，不是优点，就是这个有什么好处，那个有什么好处， 对、 那个有什么好处，说说缺点。 先 从还是从复合开始， 强化复合， 先从强化复合。 就比如说我那400一平的，您告诉我它耐磨，它金造， 对， 但它肯定跟这个实木比，它是有缺点， 就是价格差着呢。 除了价格之外，咱们先说一下，其实刚才聊的冬天嘛， 嗯， 那你咱们用瓷砖，如果刨出地暖的情况下，如果瓷砖脚上肯定冰凉，但是咱们选择地板就是为了让它脚上踩着更舒服一些，或者说脚感上很好。但是强化地板第一在这儿，它不会像实木似的脚没有那种软和感，就是脚它踩在实木上的感觉，它必定是强化压制，它的耐磨转数特别高。 嗯， 所以说您强化的地板脚踩上之后， 就是脚感不好， 脚感不好。 只有这一个缺点是 刚才咱们说了，它要相对于实木复合或者实木来说，它的含胶成分可能会更高一些， 胶多，有可能环保会有一些问题。 对， 对， 它就是相对一起来说，有那个含胶量会高一些。 哦， 胶多了，甲醛会多吗？应该也不会吧。 嗯，是这样，它因为这个成分里会含有这些。 哦，所以明白了，那可能就是铺这个强化复合，这个。耐磨金造，但是可能脚感不好，另外一方面这个气味啊，包括环保啊， 对， 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实木复合和纯实木可能高一些。 好，那实木复合有什么缺点吗？ 实木复合的缺点就是咱们先跟强化复合来对比，它的实木复合表面的一层，咱们选任何一个木种，它都是由比如说咱们选择桦木也好，或者说咱们选择那个马卯木也好，它表面都是由这个木头做成的，那它这个硬度肯定没有强化来高。 哦，就是说不耐造。 对， 相对来讲不耐造。 对对对，因为它表面那一层完全都是咱们看的那个木材 木头。 哦， 对，那它的硬度肯定第一个就是达不到了。 好， 那掉个东西容易砸个坑之类的是吗？ 也没说那么简单，但是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钥匙尖儿，或者说这个什么的，孩子往上 扔个玩具啊， 扔个玩具或者洒个水，那它的 就化了。 那对对对，不是洒个水不会花，但是它对于这个木头的一个耐久度是一个问题， 有影响。 明白。好，那最后实木呢？ 纯实木 就是贵，缺点就是贵， 对 吧？ 这个贵是一方面，第二个纯实木确实要打理。 嗯， 就刚才您说咱们玩串都要包浆，要出去，这个纯实木也是必须要经过打理。 就是这个。哦，明白了。 因为 有 纯实木的硬度要比相对强化和实木 它最软的。 对， 嗯。 你说的打理是要定期的去跟他上浆啊，还是干嘛？ 他也不会定期，就是一年左右，因为 一年左右也 对，也看咱们的使用率， 做一些保养。 哦，是泼点那个橄榄油，然后拿脚踩吗？ 现在是有专门的这一种。 哦， 还有专门上班 用那种就是盘那个橄榄核那个油行吗？应该都差不多吧，对不对？ 类似吧， 尤其是北方的天气，可能你买实木的话会有一些更大的问题。 对，因为实木的要求比较高， 嗯， 太湿了，就是空气湿度太湿不行。然后，但是你太干了，木头也开裂也不可以。 哦，哎，那像北方的话，我如果选择了实木地板，北方的话，会不会跟南方有点不一样，在保养的方面？ 嗯，有很大不一样。 怎么保养？ 嗯，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啊。 摆个加湿器。 加湿器是一些方面，因为咱北方好多的，像尤其是以北京为主，好多都有地暖。 嗯，对对对， 加湿器是就增加空气湿度，是这是必须的。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像它，在日常就是日常用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 勤擦着点儿，还是 对这实木地板它也不会用加，就咱们正常的。 嗯， 拖布啊，或者这种就可以。 嗯， 只不过就是根据木种的不同，要使用，就是咱们可能家里来客人多了，那你可能就要保养的要 勤 一 点啊。嗯，就这个什么呀，我有一朋友，他们家里边就铺的实木的，他都跟我说，他说，哎呦，在尤其北京，你要铺实木的地板，真的是太费劲了。北京本来就干， 嗯， 尤其到了秋天和冬天的时候，你稍微一不注意，你就感觉它那个地板要裂开了似的。 哎呦， 这个时候你就禁不住的要拿一些去保养木地板的那个一些什么什么溶剂啊，还是什么什么的，你就往上刷擦。然后他老婆天天没事，就也不是天天啊，一个月至少要保养那么一次到两次，至少一次两次，就跟那个一休桑擦地，就跪在那儿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特别累啊。 最关键他说现在的这个实木地板的保养剂啊，多多少少都含有一些其他的成分， 化学成分， 对，所以它擦完之后吧，有味儿，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住在八七六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郝阳。 还有我们的海峰，欢迎海峰。 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仨一块儿跟您聊一聊木地板啊。刚刚呢咱们分析了一下市面上经常见的三种木地板，那么强化复合呀、多层实木啊、纯实木啊，这三个啊，而且呢优缺点呢也跟大家都说了说。 嗯， 这个说完这个呢，我觉得咱们还要说一说，解决一下现在大家的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 哎，浩洋，你们家是铺的木地板吧？ 我们家是铺的木地板， 有什么问题出现吗？ 那我就跟你说啊，我们家就关于木地板，其实是铺过两回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一次是这个父母装修，一次是自己装修。 哟、 接 的爸妈的房子。 哎，这个爸妈装修呢，就铺的是这个纯实木的。 哦， 啊。因为可能老家比较喜欢，他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个东西， 有质感， 对吧？ 有时间。 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它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如果你不打理的话，它这个木地板跟木地板之间的这个缝儿，好像是慢慢的在变大，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热呀、干燥啊各种原因。对对对，它的这个缝儿就大。哎，但是你如果铺的是比如说实木复合或者强化复合的话，好像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个有几种 啊， 就是从第一个开始说吧。第一种，它可能最原始，咱们最早的木地板，它都要打龙骨。 打龙骨， 对，就是从原来的木地板都要打龙骨，打完龙骨之后，龙骨几年之后变形，就像您说的，我缝隙就会变大了。 哦， 但是现在无论强化地板、实木地板还是那个实木复合地板， 嗯， 都是做地垫，地坪找完之后。全都是地垫，不再需要打龙骨，再需要钢筋龙骨、遮阳龙骨那不需要了。所以就现在的地板就不会像您说的，我过了几年之后热胀冷缩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由于那个龙骨的原因，我会出现缝隙。 就现在无论什么木地板，它都不可能出现缝隙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工艺吧，咱们所谓的升级之后。 哎，那像他们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只能扒了重新再弄是吗？ 把龙骨去了，然后换成地垫是吗？ 对，现在的话都没有龙骨了，因为您说那个咱们最早的都是有龙骨。 对对对对对， 实木就是强化，原来没有所谓的强化，原来就是只是多层和实木的这种。 哦， 那都会需要打龙骨，现在任何一个都是不需要了。 明白了。哎，那你们家后来就是你们自己装的这房子是打龙骨了吗？ 后来装的这个，我想想啊， 你也不记得。 对， 有没有出现这个缝越来越大的情况吧？ 到现在还真没有。 哎，你看，这就是不打龙骨的好处。 对 不对？ 可能就咱们所谓的从原来到现在这些升级。 哦，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打龙骨啊，它其实一方面为了方便拼装，另一方面它可以有一个平整度嘛，对吧？ 对 对 对。 现在你铺了地垫呢，你之前要把地面重新找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对不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可能得跟工人师傅说，你要重新给我找一下屏，我因为可能要铺这个木地板。 嗯，对， 这个找屏有这么关键吗？稍微歪一点，怎么了？ 是这样，它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如果找屏没有找屏的话，那你屋里的地板和外的瓷砖也好，或者地坪也好，它就不处在同一个高度， 海拔不一样。 没错，啊、就会出现我屋里很高，然后出外的之后，哎，怎么感觉又…… 我就喜欢这种落差感。 这个 会有那么大的 不说下台阶有点夸张 啊， 但是你很明显，因为咱们地板和瓷砖也好，或者过门石也好，它中间还要有一个收条， 嗯， 那你这个压条你就很明显看到那就不一样了，倾斜度高， 哦，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地面找不平，那你地板铺出来，因为地板毕竟是一条一条的铺贴的，那你铺贴之后，这一条和另外一条之间，你就明显发现，哎，这个屋里怎么还有丘陵啊？ 啊，有个坡。 哦，好，就是喜欢那种夸臭的感觉，您可以不用找平哈、 嗯。 不过想想也是，因为铺木地板嘛，它本身是一需要一个平整度的。 对、嗯、对。 如果您可能要是有一个斜坡啊什么的，您日后也不是很方便哈。 嗯，咱们现在啊，就是我以我们公司来说 啊， 公司对所有厂家都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厂家在测量，就是在安装之前，他都会先去测量。 嗯， 他测量呢，一般第一就是看一下咱们屋的整体一个面积， 嗯， 我带多少地板来。第二个呢，就是必须是这个潮湿度，那我适不适合这个铺贴地板？ 嗯， 因为不是说我找完地坪我就能铺 哦， 因为地坪找完之后它有一个潮湿度，如果我不管这个潮湿度，我就直接铺贴的话，后期地面反潮，地板会容易受损。 嗯嗯嗯， 它就到不了我正常使用的年龄。 像一般一层，北京的啊，北方的、嗯、估计一层都还好，但是如果有的，比如别墅， 嗯 啊，别墅我地下打了六七层，可能 地下六七层、 嗯，这是不允许的，违法的啊。 对对对， 地下一层， 嗯， 可能它就会有这个潮湿度的问题了，是吧？ 嗯，不是，它只要你找完地坪，都会涉及到地面潮湿度。 那这个潮湿度从哪来呢？不是天气 来测是吗？ 对，它是这样啊、哦，就是咱们地面你找潮湿度，肯定是用钢筋或者水泥，咱们找这个。那它任何一个水泥都有一个干，一个湿度啊。 嗯，那我就晾干它不就完了吗？ 对，可是咱们所谓的晾干，只是从表面，它实际有专门的仪器来测量这个湿度。 哦，那就有可能出现我找完瓶之后啊、哦 嗯， 算了啊。平是平了，但是呢您那个潮湿度太高，所以不适合铺木地板，只能铺板砖了，是这意思吗？ 不，它是这样， 让水泥干有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有一个过程，必须要经过一个时间段。 哦、吓我一跳。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啊、 嗯、 好，这是说完了这个浩洋他们家的情况。 嗯，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多，比较复杂、嗯、哎呀，这实木的就是费劲呢、啊、 哎，说说。嗯， 哎，踩起来咯咯吱吱的。 嗯， 就是明显那边会有一个翘起凸起， 嗯， 找完平了啊，铺的也是地垫啊， 嗯， 但是呢我们大概使了有个三四五年了， 嗯， 它就会有一个凸起，尤其一踩到那块咯吱，倒是有点老房子的感觉。 是，但这个有时候比如说晚上睡觉吧，这个家里人都睡着了，自己起来喝个水啊，起个夜，一踩木地板，咯吱， 是 那个声，确实听着还挺刺耳的。 尤其看完恐怖片之后， 是， 那就那种咯吱。哎呀，我就担心啊！你看一个地方咯吱一下，我觉得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会不会现在四五年出现这样问题，那十年之后全都咯咯吱吱的了、 嗯， 那对楼下也是一个影响。这是怎么回事？ 我先说一下 啊、 嗯，如果是刚铺上，因为咱们地垫是必定是一个薄的很薄的一个地垫， 嗯， 它刚铺上，我好多客户也出现这种情况，说海峰、 嗯、 你看啊，我的地板铺完了，我铺完之后呢，一个是咯吱，再一个我踩上踩了之后老感觉还不实， 晃晃悠悠， 哎，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 有缝隙， 缝就是晃晃悠悠，有点假、 嗯、 就是有点夸啊、 嗯、 就是踩上去之后感觉不太实， 呼哧呼哧 跟喝多了似的。哎呀，嗨了，这木地板好啊。 它是这样，因为那个地垫啊，它有一个实的过程，就是咱们铺完从、半个月之内，咱们到一个月之间，它有一个你踩实的过程。 嗯， 那这段时间是属于正常的。 哦， 像您说的， 我用了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那它也会产生这种问题、嗯，就是咱们所谓的连接结构。现在好多的地板，就是它就是那个地板之间的连接，可能出现问题，就会像您说的咱们这样， 是它拼的太紧了，所以会有热胀冷缩，导致它怼起来了，还是什么？ 嗯，是这样，一个热胀冷缩会就是地板铺贴的时候，必须要两边 也好和之间也好，它都要 留缝隙， 留缝隙，就是这是咱们无论是在北方和南方，它都有一个热热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原始结构，就是咱们不能提品牌啊，它的连接结构就不太好，那就是公司这儿有一个停格。 什么品牌的连接结构不是很好？ 这个咱涉及到不能 好的咱可以推荐，不好的咱也要说一说、啊、 是这样，我先说一下公司咱就只能说先说公司这边有的好的吧。像天阁它的就是最早的叫做船子，就是咱们古代船的叫银卯结构的那一种、 嗯、 它是有几个来对接的、 哦、 这一种呢就是防止它铺了几年之后一开始都没有问题，这种结构是越钉越紧。 嗯，哎，现在啊，你说到这个，我想回过来聊一聊，在我们选购的时候、 嗯、 铺的时候，咱们先放一放。 嗯、 选购的时候，我一看到有一些，他们就说，我们就是榫卯结构的、 嗯， 就跟你说的那个，我们都不用胶的。 嗯， 您那个地板啊，比如说哪有问题了，没问题，拆开一块儿，翘起来一块之后，剩下的全部都能拆，拆完了之后把那一块换了，您还可以再重新铺上去。 就不用胶，就 不用胶，纯是榫卯结构就把它固定在 那、 哎，对，是不是有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好啊？ 现在就刚才我提那个品牌，基本上都是这么来做。我这一块地板，无论是孩子说给碰伤了，或者是说哎有些你掉东西给砸了、 嗯， 那我把这一块换了之后，其他的地方我都能单个拆开，还能重新组装上去，根本不用说我用胶粘或者用什么， 嗯、不用那么费劲。 现在这种品牌是不是还挺多的？ 对，市场上我提的只是一家、 嗯， 市场上基本上用这种。榫卯结构的比较多了。 我们这节目至少五家起啊，以后提品牌五个以上啊。反正我确实是在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嗯， 就有这样的理念了， 嗯、 就是说不要用胶了。 对、 嗯，用胶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即便您用的胶再好，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环保的问题。所以呢，直接我榫卯结构，而且呢，这种好在哪儿呢？就是我。后期维护的时候，比如说，您想，我不可能说家里边所有的地板全都画的都跟猫脸似的，对吧？它可能只是某一个区域实在是忍不了了。 嗯， 在搬家具的时候啊，有孩子有宠物啊，挠的就没法看了。 嗯， 没问题，您用这种榫卯结构的这种木地板，它可能就您直接后期的您在更换的时候就省劲儿了，不用可能像浩洋他们那个。我可能就得重新把龙骨拆了，然后整个家我等你重新要倒腾一下， 会费劲， 这就不需要了。 没错，其实我这边呢就有客户经历这样，我铺完地板之后，我要进家具， 嗯， 进床也好，进衣柜也好，组装的时候，工人不小心，哎呀，把地板给划了， 难免的。 对，尤其这块地板是在我正好一进门这块 比较显眼， 对，你说不换吧。很难受，但是换吧、 嗯、 又如果按照原来的结构呢，我要拆一大片，要做很多、 啊。 但是现在的话，只是挨，只要你挨着墙这边，那从最后铺贴这儿， 嗯， 我换 对 单块就可以。 这算也是一个提醒。当然，如果实在是大家觉得，哎呀，你不想麻烦了、 嗯、 啊，有三个字可以解决啊，俗语叫做"猫盖屎"，买块地毯啪一铺。现在好多人去我们家说，哟。你们还挺有公德心的，我说怎么了？你看，就是我们在下床的位置， 啊、 还有很多就是平时经常会走动的位置，都会放地毯。 啊， 然后说，你看这样的话，其实是做了一种隔音嘛。 嗯， 对楼下的这些邻居来讲，他其实是把这个噪音又进一步的减小了。 啊、 我说，哎，真不是，我说来，我给你看一看，我把所有就跟。撕那个 创可贴似的， 创可贴，你看花的，哎呦我的天，你看，哎呦我的天，我说这都是搬家具的时候就是不小心搬到的，但是真是没办法，我眼睁睁的看着人家那个搬家具的师傅啊， 嗯， 呼噜沉的那家具往上搬，人家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没办法，稍微我们家实木的嘛，对吧？稍微一磨又是深色的，稍微一磨就出那个道子。还有说到这儿了。选地板选颜色也特别重要，建议各位在北京啊尽量选浅色的。 浅色的为什么呢？ 深色的实在是不耐脏啊，浅色的你可以隔个两三天您拖一回去。就是深色。 浅色的耐 脏，浅色的 深色不耐脏。 浅色的您可以隔个两三天拖一回去、 啊、 深色的每天你就刚拖完地到了晚上一看，哎呦怎么又一层毛啊，特别显脏，而且就是你它这种划痕就跟车一样嘛、 啊、 它这种划痕就很明显、 啊、 你就必须找个东西盖着它。我试过好多种方法，什么往上边抹橄榄油，蹭蹭蹭蹭蹭，拿黑笔画，蹭蹭蹭蹭，都没戏，越画越黑，真的特别难看。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浅色的，真的真的最好啊，就是和您的风格相近，尽量买浅色的地板。这是我一个过来人跟您的一些小建议， 一个经验。 哎，对对对， 其实现在啊，这个地板就刚才您说的，如果有划痕，怎么说呢？现在无论只要是大品牌的大厂家，他都会有一个叫专门的美容师。我经历一个客户就是，就像您说，他买的。他还喜欢实木复合，买了三层实木复合，那一平米800多。铺在家之后呢，工人上门去安装木门，也不是故意的，确实有表面就有划痕，但是这个品牌，因为咱们就是我再提一下，就艾格的品牌，它是专门的美容。 提了三次了，多了有点，再提两个别的，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他上门之后就针对这一块划痕，针对他美容，美容完之后他就说，我做美容的时候你不要看。等你，我让你看的时候，你来看，你自己挑一下哪儿有过划痕，然后我们一看之后，就是现在的技术能给做到有完划痕，确实能给做的，你 就基本上挑不出来，看不出来有划痕了。 没错，没错。 哎，像这个是要后期再收费的吗？它就有一个类似于像延保一样，是吗？ 对对对对，它就是像咱们说的，我后期过一年之后，我要给我地板做保养，它只是在算是后期的一个 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 这个很多品牌都有啊，很多品牌都有。然后芳芳问了，说铺木地板是要做找平吗？我们刚才就聊到这个了。说到做找平，咱回来再说说找平。找平现在有两种方式，好像有一种是极为平，它是用那种类似于像磨砂机似的，它在那打磨，是吗？还是我铺一层水泥，就是我整个重新再做一下， 做个地垫是吗？ 对对对。 这两种都有，还有一种叫做自流平。这 些自流平，对对对，自流平， 对对，这些都是咱们叫做找平的手段之一。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做这找平是木地板的厂家帮你做呢，还是我在施工的时候说我要铺木地板，工人师傅们啊，您在这个水电改造完了之后要给我做一遍找平，这是谁来负责这事？ 是这样，木地板厂家需要把自己地板的厚度加上地垫的厚度报给咱们的工人师傅，由现场的工人师傅来做这个找平。 由现场的工人师傅做。 对对对，施工 就做水电改造这些人。 明白了，那就是您在施工的时候或者施工期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木板地板给定好了。 对， 然后您把这个高度啊，地垫的高度啊，木地板的高度啊，告诉工人师傅说我要铺木地板，高度是多少多少，然后工人师傅自然就会给您做找平了。 没错没错，是这样。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就是专业的制作建议，您在找平之前或者在什么之前有一个程序，您要把某一些的材料咱们定好，因为根据你定好这个材料，我才能进行下一步。 哦，明白了明白了。今天啊，这个聊得非常的快啊，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刚刚聊了一点儿，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鼓泡啊什么，这都还没聊到呢。没关系啊，以后咱们再聊。非常谢谢海峰。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邮箱，别忘了啊，住在876全拼加上876@163.com。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